锵三人行，贾辉兄，今天是咱们三个老男人啊，给这个文道过个九十大寿。 什么九十大寿？还没老到这里， 不是咱仨加起来，那也超过九十， 那超过了，超过一百了。 就是、文涛说的也不全错哈、啊，有个大文豪讲过一句话，说一个人过了40岁之后。谁先死都不知道啊！等于年纪过了40岁之后，都属于同一个类别的人，随时会死啊！啊，他生育不能这样讲， 是助词， 的确是。 哎，而且呢，你看这个而且文道呢是什么呢？在咱们三个里边，文道还算是年龄最小的， 对， 刚满40嘛。 对， 我都已经43了。你都已经 快60了，快60，心情上80岁了。 但是我觉得他的心理年龄是得有90了， 没那么严重吧？ 而且看不到你有什么年轻的时候， 那倒是。 那么整天就感觉就思想者、思考者啊，就是你怎么不太像你的年龄了？ 不是，我是从小到大，这位以前也说我从小到大就长得比较老， 就从来没年轻 过。我不知道为什么，我10来岁样子跟现在差不多， 就是少年老成。到今天呢更老成， 对， 所以我觉得他生育总要讲些好话哈。 我觉得将会准备的礼物啊， 对， 我先讲好话哈。我觉得文道是超越了时间，因为我13年前哈第一次见梁文道，他还是讨论那些题目，一讲就是国家的前途， 对， 人类的兴亡哈， 没错， 到今天还是讲这个，所以他已经超越了时间了哈。 对，永远 这样的一个世纪老人走到了我们的节目。我是无限的感慨啊！ 是谢 文道在咱们这儿做嘉宾，为什么你们俩是非常巧啊？这个锵锵三人行在200年前，先是他做嘉宾嘛， 是 因为有了他， 对， 才引荐了， 没错， 文道， 对， 这才咱们成了这么一个局嘛， 对， 所以你看，湘江四少，你们俩都到这儿了， 他 业务了， 再 先说我的 这个嘉宾很好啊，这个特别呢为我准备了，找到一本。已经绝版了，我猜这应该是一个老版本的胡适的40志述。 哎呦， 是不是很有意思吧？ 这个， 而且他知道我喜欢胡适， 远东图书。哎呀，好家伙， 不好找。 那个时候的书，你瞧多贵啊，3块2一本， 港币， 3块二一本。哎呀，这个书太好了，哎呦，真是。 这个书啊，是我祖父给我，我祖父给我的哈。 你祖父比胡适都大吧？ 对，聪明，听又听出问题。 然后这个呢？ 这个是。这到底是什么寿包啊？他说 啊，这因为啊，我听说 恐怖炸弹嘛。 对，我听说文涛啊准备了蛋糕给你。我觉得 对， 蛋糕是洋鬼子的话语权哈。我们中国人不吃蛋糕啊，我们应该吃寿包。 走中国模式， 能开包吗？现在能开包吗？ 开包， 给主人 来，给主人开包，给主人。 我先开，你接着。 开包！哎呀，40岁开个包，非常开心的啊。 好淫贱的一个节目，我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哎呀，咱私下里我连舞女都给你请好了，文道。哎呦嘿，这来开包，开包。 来大家看看。 好，哎呦，两个奶白的小包啊，还带点粉红。我说 这很不好找了，很不好找。 这回你什么造型啊？ 我去一家香港的上海店找了，很不好找。 是，这是个寿桃是吧？ 对。 但这个桃啊，它瘪，看着像。什么呀？ 心理学家说什么人看到什么就想到什么，都是那么简单的。 好啊，咱来这个洋鬼子的玩意儿啊，这个也是我们节目组的这个送新的这个一番心思。 没错， 哎，咱们这个看看，哎，文道读一下我们送给你的话 啊，叫文道四十一枝花。 哎， 下面是什么？ 下面是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男人四十一枝花啊，这就是这个啊。正好啊，文道发表一下这个生日的贺词。 这花其实也都是快要衰败的花吧，对不对？我正好昨天我才在马来西亚一个佛学的一个讲座上面，我们提到生老病死。生老病死，我们过去总以为是人生的4个阶段。读佛的人常常有这个幻觉，其实不是的。因为你真的懂佛学，懂无常，懂因缘，你就了解到生老病死是夹杂在一起的阶段。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说一个人他现在病了。这个病了好像是说他原来从健康的状态转入病的状态，其实不是这样。我们想想看，比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癌症，其实每一个人都有癌细胞嘛， 只是癌细胞多到一定程度，我们说这个病发了叫癌症了，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你在你以为健康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同时在病，你在生庆祝生日的时候，同时你在老，你在老的同时，其实死亡就离你接近。 哎呦，你那就是说每一分钟都在生生死死嘛？ 没错，每一分钟都在变化，每一分钟都在生老病 死。有什么根据？就是说今天的文道还是三年前的文道呢？因为这个科学也证明啊，全身的细胞 换过好几回， 都换过好几轮了， 没错。所以我对生日，其实我是比较无所谓的， 基本上当死日过了。 对，没错，因为我总觉得生日意思就是提醒你离死又近了一步了。 但是呢，你像我才最近我才知道，我们同班同学，因为我跟这个大学同学联系的少啊，最近我才知道我们同班同学已经有死的了。就我也觉得， 对， 就是哎呦，我都不知道。他们说，哎，几年前同学们有一个同学脑里边长瘤子，长癌呀、脑癌，哎呀，已经 对，像我也是四十多这个年龄层了哈。你说你朋友开始有死掉哈，那我当然也有很多。然后另外还有一半是生不如死，要过了四十嘛哈。你基本上整个虽然你说生老病死可以同时在进行在发生哈，可是毕竟我们生理时钟是有变化的哈， 是 我们会说什么三十一个关口，四十岁一个关口等等，你会发现我个人的经验就是啊，过了四十岁整个身体的变化完全是很快速的改变，有时候四十一岁跟四十岁完全不一样，那过了四十三四十五以后呢，更是这个月跟下个月不一样哈，早上跟晚上不一样。 就是生理他说的这个，我有体会，文道你也很快就会感觉到了。 我已经感觉到了，我觉得我体能已经不如以前了。 你知道 我现在不能耗那么厉害。 就是、我是从哪一次开始啊？就是大概就是四十前后的时候哈，就是你会有一次啊，有没有我帮这个一个女朋友女性的朋友，把这个一个很大的行李箱放在这个车的后座上，你知道吗？年轻你一直是这么使劲儿，就两个手绷一下就哈，但是呢那次就是这样，我还是这么使劲儿，完了之后啊就不行了，得蹲下，不是，这个心脏啊就砰砰砰砰砰，打从那儿之后你就觉得你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说你不能再像以前那么使猛劲儿了。还有就是今年我的这个生日的时候我不跟你说嘛，这个吸烟导致的这个血管硬化， 对， 心脏 是、 心都伤透了嘛， 没错， 穿了一个，穿了一个洞嘛， 没错，你跟子东两个都， 没错，子东比我更严重啊，搭了俩桥了，就是，所以你在四十岁确实是，很多人都给我讲过这个体会，就是你不能再使这个劲儿。另外，从四十岁开始，眼睛可能要花了，你比如我现在是100度，100度。你有没有花？ 我是1000度了。你说老花是吧？ 老花1000度， 没有，我近视1000度、 哦， 老花是几百吧？我没管它了。 就逐渐的、就来了。 对， 我的感觉是我尤其今年下半年开始是明显比以前开始容易疲倦。就是以前我可以两三天不睡一直在做事儿，但现在不行了。那所以我觉得这种身体状况其实在提醒我们，你过了一个年龄之后，比如说40、40几或30几这个阶段之后，你就开始要活得更经济一点。所以活得更经济一点就是你必须有更好的规划，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应该先做什么，什么就不要管太多了。因为你应该更清楚的意识到，不只是体能不行，而且你的大去之日也开始比较近了，离那头近了，这句话就叫做，就假如四十是一半的话，过了四十就离那头近，这时候你应该看到人的视野是不断在缩窄的。我常常讲年轻人的好处在哪，年轻的时候每一个年轻人都觉得自己是能飞的嘛，到了最后他们都还留在地上， 还在爬。 现在我们就到了那个阶段，就开始意会到自己还是会在地上。那于是年轻时候看到这个世界，你觉得自己将来能当国家主席，能干什么，这个目标不断缩小，不断缩窄，在这个时候你就要清楚地把握到那个东西是什么。 其实你终于意识到这一点了。你说文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就觉得我早就想劝劝你，我说这时候还想活不想活了，就是他可以同时给六七个报纸什么 写专栏，你知道吗？能跟你啊一边吃饭的时候，你在这聊天，在这哗，他你是不是写的是我跟你说的话？ 对，不是我写微博是吧？ 然后说一天晚上能睡两三个小时，他说他一天就能看四五本书，嗯，而且我就发现呢，他就不知道怎么拒绝别人吧，大概是，嗯，我觉得什么活动你都去啊，我的天， 他已经拒绝了1000个， 我就说这 样，拒绝很多， 你知道吗？我甚至会觉得你是想逃避什么吗？你怎么那么不能歇会儿呢？你难道要把自己的时间这样的填满吗？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你看你说文道虽然做很多事情，可是我听你说起来哈，其实所有大部分的事情都是性质蛮像的嘛，读书、写作、思考、救国救民，哈，对不对？这是一样的嘛。所以刚才跟文道刚才说的没有冲突的，就是说他知道说有些事情，比方说在这些读书、写作、救国救民以外的事情，对你来说可能就要放开了，不重要了，不是把他整个继续排到很厚，所以他就更能集中，更能集中的话，可能他更有这个体能，更有精神来处理这个领域里面的事情，可能是一种解放。 这个经，你说这个经济，我也是很重要，就是说以后啊，不能老干那个薄利多销的事儿了，最好呢干一回的活挣八回的钱，对，价钱要提上去， 搞十回每回收几万，还不如你搞个富商一回200万，是这个道理吧？ 对对对，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繁忙的工作加一把剑来过冬，无聊的交际只管把笑容制造，回家打开一部电脑，无意找到，无意倾诉，无意很好。 你看我刚才给你点歌呢啊，这个男人四十啊，我有很多故事，因为周围的这个朋友基本上都是这个上下的哈，好像反正我呀是在40岁的时候是处于一个情绪的这个低潮期，就是说就觉得就是什么都没希望，就极其绝望吧，就是 为什么？ 不是，其实我这个人就是整天是笑脸迎人呐、其实我自个儿一个人的时候啊，大的一年360日，不是不在愁中及病中啊，经常是很就是很郁闷的，你知道吗？后来我就有一个老哥，就跟我讲。他说呀，心理学就有这个讲法，从39岁开始，他说你啊差不多到40、45岁的时候会走出这个低谷，他有个 U 型心理学的一个统计，男人40从39岁开始有一个 U 型，就是因为你的生活到了一个，就是你刚才也讲到，对自己发生怀疑，就是因为你这辈子基本上你也看到了一半一多半了，是吧？就说哎呀，我这辈子就这么样了吗？对吗？对自己的过去发生怀疑，对自己正在干的事情的价值也产生怀疑，有些人呢、就一下子变了一种生活方式，比如说一个勤勤恳恳的编辑部主任，突然间他可能就变得啊这个放荡酒色，你知道吗？因为他会觉得我这辈子干了什么，我现在都快死了，我还有一个老领导就发现得了这个也是这个时候得了前列腺癌吧，是吧？对， 前列腺癌 不会死，但是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他觉得过去有没有必要对工作那么较劲，我勤勤恳恳干了一辈子，对吧？小心做人，现在我都这样了，就在于是他就会劝你工作的事情放下吧，能玩就赶快去玩，时间太宝贵，你看会有很多这种变化，深而至于，你知道吗？人的这种选择，你记得香港有一个，咱不说人家名字啊，这个40岁的男人呢、找小女孩，找女朋友，哎，老房子着火没法救，他到后来自个儿解剖自个儿，说了一个词叫中年危机，你知道啊，有些这个40岁的男人，他这个比如说他失恋啊，哎呦，那个痛苦到一个什么程度，跟他20、30岁不一样，说那个头发都大把大把的掉，后来人家说啊，你不仅是因为你跟你这个女朋友失恋了，不是的，你感觉到的是一种什么呢？就是你没有机会了，你是你对整个 生命的挫折， 是整个生命的一种绝望， 因为年轻人失恋，比如说10来岁的人失恋要活 但他知道前头路还很长， 没错， 转一个弯又是满片桃花，对不对？ 没错没错。 但是中年不一样，你一转一个弯出去全都是枯树了。 没错没错。 可是你换一个角度看哈，中年危机不一定很可怕哈，真正可怕是中年危机没办法解决。怎么说呢？中年危机是个讯号，是个提醒嘛。就像我们说，哎，生命的突然出现一些问题，你说很严重的癌症呢，去世非常不幸。假如有些病痛哈，像你心脏什么通的断了一条哈， 伤透了心嘛，伤透了心。 当你就对你很好的提醒，你戒烟了嘛，饮食多好啊，对不对？ 戒就是戒， 对， 戒。现在只跟人戒， 不戴烟，现在 跟别人戒 烟，进步了，这也很好啊，抽的少多了。 对，就怕你的中年危机，你一直无法过渡，无法解决，一直拖哈，像我一样，中年危。危机都变成老年危机，这样才可怕的啊！那而且你中年危机是不断出现的。像我最近呢，我40岁的时候以为自己有中年危机嘛，整个身体状况、家庭、小孩、财务等等哈、啊，现在慢慢好像每一年多了一个中年危机。像我最近的中年危机是我太太要出书了嘛，要出一本散文集， 丈夫的危机 啊、对，而且为什么呢？因为她出了个书啊，每人看完以后。的只有一句评语，就说马家辉比你写好太多了这样。那我又觉得我做了30年的勾当写作哈，原来还比不上我老婆，是写了2年的东西比我好的呀。你们多了一个中年危机，已经变老年危机，我觉得那才是可怕。 他就有本书的名字，我看这个名字我就诊断他早已经是忧郁症了。名字叫《死在这里也不错》， 就是书我给他写序的， 对吧？这是典型的忧郁。你知道忧郁症的那个有一个问答的表，几十项，其中有一项就是是不是经常觉得死在这儿也不错？ 不过我是觉得我们应该要学懂一件事。所以中年危机或什么也好，你越早开始学越好，就学懂死亡。我是念哲学的人，在柏拉图开始写，在古希腊人他们讲学哲学是什么？学哲学就是学习死亡的方式。这苏格拉底讲的嘛。那这句话其实很有意思，在20世纪之后，很多欧陆哲学很喜欢讲一个字叫 finitude， 就叫做有限限度。其实哲学整个学的东西就学懂什么叫是限度。限度是什么意思？人是有限度的。比如说你到中年为什么还是感觉到危机，就是因为你过去以为自己没有限度，现在才看到自己有限度。那你越早认识到自己有限度啊，其实就越好。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我发现很多尤其读书人呢、啊、像我们一些身边的一些知识分子朋友啊，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危机的。我最近还跟一个朋友通信，他就提到，他说他写评论什么，他觉得写得很失望。为什么？他说他发现，比如说他写了一篇东西出来，我们大家说，哎呀，写得很好，很有道理。他就会说，写了再多也没意思。我们读书人光写东西教书是改变不了这个国家，改变不了一些未来的。 他想改变国家的。 那你做知识分子或者教书写作，总想有一些大的抱负嘛？ 那就是太没自个儿当人了。 对，但是我的看法。 我们先去下广告，再谈你的看法。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限度，比如说像一个知识分子啊，有时候我觉得他最大的负担来自于他的想象没有限度。比如说很多人就会说写文章没有用，教书没有用，那怎么办？什么叫有用？有人就说我们很激进的搞地下革命。有的人呢就说我要帮国家做事，比如说做智囊测试等等等等。那么这种想法其实背后啊包含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把自己看得太大。就你想想看，什么叫做写文章改变不了国家？那你期望的是，难道你以为写文章就能改变国家、改变世界吗？对不对？那这其实是个很自负的一个想法。 是。 那事实上，你说窄一点，你要了解到这个社会的变化是很复杂的，有很多因素、很多阶层、很多角色、很多力量在参与。写文章、教书、做节目，只不过是其中一个角色。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要做的事情，简单讲，严责做好。 是 别的东西你要求不了的。 对，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对， 我觉得40岁你慢慢开始有一个好处，说不惑其实还是惑得很哈。但是有一样不惑，就是至少你知道啊，你喜欢干什么了。哎，我觉得到40岁就是说，我倒觉得啊。除了就快死了之外啊，就是他其好的好处就是进入了，我觉得进入了一个我最好的时候。我觉得女人我不知道，但是男人我自己反思我自己，我觉得我比我以往的任何年龄都好。 我觉得男人越小越没劲，越稀里糊涂，傻呀，对吧？现在是越来越知道你该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喜欢去干什么，然后呢你也有这个能力，基本上能够控制着自己啊，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哎，这就是很大的幸福啊。 对， 而且不会浪费嘛。 对，这是最美好的年龄了。坦白讲，有人说男人哈，40到50，你没有太年轻，没有年轻那种冲动无知，也没有太老去做很多事情，你没办法随心所欲哈。你这个完全简单来说两个字，成熟嘛。所以这个而且是一种解放。我记得2年前哈，文涛，我们跟台湾作家朱天文坐在这里哈，他当时讲了这段话，我觉得描述的好极了。他说他在台北走在路上，刚好碰到中学生下课，跟他这样擦身而过，一群年轻男女10来岁。他说完全闻到他们那种荷尔蒙的味道，可是他一点都不嫉妒，他觉得解放，我不必被这样荷尔蒙到他这个年龄， 对，不必再被他绑动物的本了， 那我还是被这个绑着 的，你很明显，所以你还没有中年， 我至少有自知之明。